分开，你的手不要比我爱。 挚爱，要分开，我的心总放不开。 若想得到美丽将来，你不应等待，愿你看得开，缘尽了是应该分开离开。 一天天加一天，求共你爱到一千年，心中不变信念，想出现，就算是以后一生不见，是曾永远的相连，彼此都坚信天天快乐天。 分开，你的心不要比我爱。 挚爱，要分开，我的心总放不开。 若想得到美丽将来，你不应等待，愿你看得开，缘尽了是应该分开离开。 一天天加一天，求共你爱到一千年，心中不变信念，理想出现，就算是以后一生不见，是曾永远的相连，彼此都坚信天天快乐天。一天天加一天，求共你爱到一千年，心中不变信念，看见理想出现，就算是以后一生不见，是曾永远的相连，彼此都坚信天天快乐天。